凡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。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，啊，满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忆，不会梦，反正都不回头。回想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哦哦哦哦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回想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回不了头。